我是很赞成，不行，做的还不够。哎，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。 哦， 因为我呀，在这些年呢，就研究这个音乐，我是个音乐家。哎，我， 您是个音乐家？ 你呀，不认识我呀？ 啊， 我是一个音乐家。 哦，是是， 我是搞音乐的。 哦， 我最近这不是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的讲课吗？ 哦，您给人讲课 啊？啊，是音乐学院院长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讲课。 哦， 我反正我所会的吧， 啊， 给大家伙讲一讲， 啊， 他们学习学习。 哎， 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，我是个唱， 哦， 唱这个女高音的。 哦， 我呀， 你这么说，你是男的，是女的？ 啊， 你是男的，是女的？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。唐先生都说我是男的， 他们都说，我也说你是男的。 我就是男的，就是男的。 男的嘛，你唱女高音， 说错了。男高音，男高音。 哦，您又是一位歌唱家，又是一位音乐家， 要我怎么净讲课呢？ 哎呀，这是了不起，大艺术家。你要能唱的话，是不是我们烦您今天在这儿？ 别 唱 了，别唱 了，人同志们欢迎你，为什么 欢迎我们？ 别唱了，别唱了，这不好，您这人可端架子。人家同志越鼓掌欢迎，你是越不唱， 是吧？ 啊， 没有，绝对不是端架子。 我有什么可端架子的地方啊？ 因为我呀不能唱，因为我没有准备，我没有准备唱，我嗓音这几天也不好，恐怕今天唱的不好听，大家倒不满意。咱们以后有机会，有机会我一定给大家。 您这还是客气， 嗓子不行。 这么着，您试试。咱们唱两句咱听，如果嗓子不好，两三句咱就打住，要听嗓子好，那咱就多唱两个，您看好不好？ 啊啊，嗓子 是， 我今天这是嗓子不行啊。 是，还带造的呢。 我没有没练声，我没有。练声啊！ 哦，这卖破烂是练声啊！我还没听见过唱歌在卖破烂的， 这找撞门， 拿这找撞门！ 我试试，是 G 调，是 C 调。 哦，您试这是？ 那够 C 的，就够 C。 够 C 的，让您唱一个吧。 来一个。那么既然各位很赏脸嘛，愿意听我唱一个歌子，那我就唱一个老的，很小的歌啊。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啊。哪位带钢琴的咱们借用一下？谁带钢琴来了？ 带什么来了？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。 您借什么？ 我有谁带钢琴来了？ 谁也带不动你钢琴。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了，那多重呢？多大分量？怎么带啊？ 您带钢琴来了吗？ 我没有，我们相声带钢琴的吧。 我打呀，我打 也没有。 您弄那呢？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？ 哪个？ 你们团里那个盒？ 盒？ 那个皮带那个？ 皮带？ 给我那个我也行。 哪个？ 皮带那个？ 什么呀？ 皮带套着肩膀上的那个。 这什么呀？ 那松紧线。您有那个吗？ 这叫松紧琴呐。哎呀，这位还是何东给人讲课呢，这叫松紧琴呐。好意思呀，这叫手风琴。 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。 我不懂。 我当然是知道了，手风琴嘛，我。 手飞琴是 手发琴吗？ 手风琴， 手发指吗？ 手风琴， 手风琴有手风琴吗？ 没有，没有。 你们干嘛来？你们有手风琴？你那个呢？拉着那个呢？ 哪个？ 那我来啊！啷当啷啷当里啷啷啷当 啷当啷啷啷当啷。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这个？